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74集。 从来没说过自己和哪个女生熟过。 宝贝，你这样，你今晚就和你哥告白，然后你哥以他是直男的理由拒绝你，然后你就放下你哥，找一个新目标，行吗？ 我才不，你说找就找的吗？ 你条件这么好，找一个喜欢你的1.8米大帅哥很难吗？别跟我说什么你哥世界第一帅这种蠢话。 我不，我喜欢我哥这么多年，白喜欢的。 云建威，以前是我不忍心跟你说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直男？你哥对你再好再宝贝，他也是作为一个直男对自己的弟弟好，你不要被迷惑了行吗？就像我是个直男，可我把你当我最好的朋友，所以你在我睡觉的时候打电话过来我也接，你想吃什么我都给你买，你喜欢男的我也无所谓，但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和你谈恋爱，因为直男是不会对男人有性冲动的。 云建威蹲着不吭声。 你干嘛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许哭啊。 我才没哭。 云建威站起来没好气地说， 我跟你说了，烦，挂了啊。 你他妈。 云建威挂了电话，揣着手机往宿舍楼走，手机嗡嗡震，胡文泽在给他发消息。云建威不想看，他觉得胡文泽每次都戳他的痛处，让他很难受。第二天云建威下课，沈纪念跑来学校找他吃午饭，两人在学校附近吃小火锅，沈纪念吃辣锅，云建威吃菌锅。云建威埋头吃饭，沈纪念试探着说， 早上胡文泽和我发消息。 云建威恹恹的， 哦，他叫你来陪我的。 我也想找你一起吃饭。 他和你说了？ 没有，他就说你可能不高兴，让我和你聊聊。 云建威把事情和沈纪念说了，末了自言自语， 我是不是太小心眼了？ 暗恋一个人的时候都是很敏感的。 要不我和我哥表白吧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不想等了。 那你可以接受被拒绝吗？ 云建威与沈纪念对视，沈纪念的表情很认真也很担忧。云建威不明白为什么无论是他还是胡文泽都这么不看好自己的恋爱。 你觉得我哥不喜欢我？ 齐峰哥当然喜欢你，我甚至觉得他很爱你，但是在我看来，他应该是一种哥哥对弟弟的，像亲人那种爱。 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？ 我注意到齐峰哥看你的眼神，有时会想起曾经奶奶看我的眼神。 沈纪念斟酌语言，云建威简直要叫起来。 不至于吧？ 沈纪念忙示意他小声。 我的意思是，齐峰哥看你的眼神很宠爱，很温暖，然后就是没有杂念。 沈纪念想说的其实是情欲，虽然他自己也没有任何恋爱经历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看过许多书和电影，他对爱情的理解是，爱与欲望是无法分开的。云建威发了会儿呆， 可能我哥还把我当小孩。 沈纪念怕他伤心，忙说， 也有这个可能。 那怎么办？ 云建威难得流露出有些无措的样子，沈纪念知道他心里一定是难受了。 我们可以等一等，不着急。 你哥应该对那位学姐没感觉，你不是说他还准备读博吗？齐峰哥本来就是很晚熟的类型，现在又一心扑在研究上，应该不会很快谈恋爱。 云建威戳着碗里的年糕点头道， 你说的对。 微微， 沈纪念认真对云建威说， 不管怎么样， 没事。 云建威吃饱肚子露出一个笑容， 我没那么脆弱，放心。 农业植物病害流行学课，老师正在前面讲油料作物病害，教室里很安静，大家都在认真听课做笔记。宋成双瞟一眼旁边的云建威，看他装模作样的摊着笔记本听课。云建威旁边坐着齐峰，在旁边坐着殷虫。宋成双疑惑给殷虫一个眼神，殷虫耸耸肩表示自己啥也不知道。下课后一行人离开教室，宋成双忍不住问， 微微，打算转专业来咱们学院了？ 云建威跟在齐峰旁边走，闻言答， 正好没课就过来听听你们的，学习学习新知识。 可你已经连续一个月都来我们学院听课了。 我也很喜欢植物的，小时候经常和我哥一起研究花花草草。 齐峰在一旁作证， 是这样。 你没课就不想出去玩吗？ 我就想找我哥玩。 你哥也不好玩啊。 我想找我哥学习不行吗？我们班的人都太努力了，我想好好学习，不想做成绩最差的那个。哥，等会儿去图书馆啊。 正好快考英语四级，云建威找着个由头，天天黏着齐峰要和他去图书馆，他要好好学习。齐峰自然二话不说，每天都抽出时间陪他弟去图书馆。英语四级这种考试，对云建威来说根本不用花时间复习，做两套卷子熟悉一下题型和难度就好。他这么做完全是幼稚的，不想看到那个叫麦璇的学姐接近他哥。兄弟俩成天坐在图书馆，一个认真看书看文献做笔记写报告，一个摊着份英语四级的真题卷心不在焉的做。为了不让齐峰看出不对劲儿，云建威还得真做。后来真题卷做了一大半，云建威实在受不了，在图书架子上随便翻出一本《经济学人》的杂志看，卷子扔到角落。12月，天入冬，图书馆里很温暖。云建威百无聊赖地看了一上午杂志，快到中午的饭点时间，两人准备下楼吃饭。云建威背起书包，抱着围巾，和他哥去坐电梯，无意中瞥到高高的书架后头，田冬冬一个人坐在一张小圆桌上做题，看样子是在刷英语四级的题。田冬冬之前还竞选上了英语社团的副社长，经常组织开英语沙龙，指导社员口语等等。